心摇摆不睡，心痛是你的一杯。如果可以做到不伤， 再还能挽回些什么？只能唱最会默契的歌。 你的爱已经被掩埋，我舍不得这样放开。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？没人来陪的滋味。你的爱不在，我一片空白。爱真的让人好无奈，好无奈。爱我的眼神，若誓言对你来说是一次冲动的过错，那么为什么我却一再落落？很难过，该不该离开才是种解脱？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？没人心疼的滋味。我给你的爱已经被掩埋，我舍不得这样放开。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？没人来陪的滋味。你的爱不 比较满意，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。 不能如愿陪你到永远，你的美留在我心间，盼望你回来的那一天，哪怕一瞬间。有谁会记得我曾为你流过的眼泪？你的心里是否忘了我是谁？我的世界里你永远是最美，只愿一生爱过这一回。有谁会记得我曾为你送过的玫瑰？让它守护着你枯萎也珍贵。给你的真心我无怨无悔，爱你只能在梦里寻回。有谁会记得我曾为你流过的眼泪？你的心里是否忘了我是谁？我的世界里你永远是最美，只愿一生爱过这一回。会记得我曾为你送过的玫瑰，让它守护着你枯萎也珍贵。给你的真心我无怨无悔，爱你只能在梦里寻回。爱你只沉默，